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补习班刚下课，何璐就拉住了李云杰。 云杰啊，给你妈打个电话，晚上别回家吃饭了，我都安排好了。去哪儿吃啊，何璐？这个你就别管了，总之你跟着我去就行。可是何璐，你不说去哪儿，我可不去。 何璐无奈了，就附在李云杰耳边说： 我搞了个联盟，今天第一次开会。什么联盟啊？反二胎联盟啊？ 所谓的反二胎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安排在了何璐爸爸的一个废弃工厂，工厂在郊外，要不是何璐带着，李云杰根本就找不到。 工厂门口早就有两个跟李云杰他们年纪差不多年纪的男生在等着，看到何璐来了，很是毕恭毕敬，一口一个盟主。李云杰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何璐飞了一个白眼过来，李云杰连忙收了笑容，跟着他们进了门。 进门一瞧，这人还真的来了不少，看年纪从小学生到高中生都有。厂子中间摆着张长桌子，放满了吃的喝的，众人围坐着，见何璐来了，立时站起身鼓掌。不明所以的李云杰便也跟着鼓起了掌。何璐示意大家安静，在长桌的首位坐了下来，拉着李云杰坐到了他的身边。 来，给你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跟我一样都是二胎家庭的受害者。何璐，我。 李云杰觉得何璐这话不太对劲儿，甚至这里的整个氛围都不太对劲儿。 让我们欢迎他。 掌声又响了起来。何璐再次示意大家安静，随后朗声说道： 好，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首先，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作为联盟的发起人和盟主，我对联盟今后的发展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个非常可怜的二胎受害者，因为弟弟的出生，我的很多权利都被剥夺了，什么都要跟他分享。 对，一旦父母有了二胎，这个二胎就要分享我的零食，分享我的玩具，分享我的家产。盟主，已经来不及了，但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要反二胎！ 反二胎！ 反二胎！ 反二胎！ 反二胎！ 看来这个口号的呼声非常之高。何璐继续说道： 先安静，先听我把话说完。既然是联盟，就有相互帮助的义务。据我所知，现在加入咱们联盟的在座的都是父母打算要二胎的，或者担心父母要二胎的，独木难成林嘛。小伙伴们，以后我们就要利用联盟的力量，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二胎。 说的没错， 说的没错， 我们支持你何璐， 我们支持你何璐， 支持你盟主。 何璐继续说着： 要开展反抗活动就需要经费，我初步考虑了一下，一个人先交200块会员费，这个不为过吧？ 有个男生马上站了起来： 没问题，盟主，我先交，支付宝还是微信，我马上给你转账。 都行。李云杰算是听出来了，何璐他们这是要反呢？可是李云杰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有了弟弟的何璐为什么要纠集这么一帮人反二胎呢？何璐告诉李云杰，他想在出国前干一件大事，一件让他父母为之震撼的大事，那么现在他干的确确实实是一件大事。 这件事大到李云阶回到家之后还觉得自己的双手一个劲儿的在哆嗦。 其实反二胎联盟一开始只是个 QQ 群，当然那时候他的名字还不这么叫呢。何璐是无意中加入的，发现里面的人跟自己很是志同道合。再后来何璐自己建了个同城 QQ 群，人拉人的来了很多父母打算要二胎的同城网友，这里面有宏远初中的学生，还有别的中小学的学生，算起来得有五六十人。 反正我的生活就这样了，马上要被父母扔到美国去了，但是我这个联盟可以帮到别人吗？ 李云阶劝何璐说。 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何璐啊，要不你把会员费退给他们吧，这个什么联盟怕会给你惹祸的。李云阶，你别傻了好吗？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懂吗？何璐，我妈答应我了，不会送我出国的。是云阶，她未必会送你出国，但是别的事呢？你们家小葡萄还在你妈肚子里呢，可是你应该都感觉到你们全家都在围着这个没有出生的孩子转了吧。可是何璐，你的这个联盟改变不了什么，至少对我来说它改变不了什么。真的改变不了吗？至少可以让那些家长把视线转移到我们身上来啊，关注，你懂不懂？我们需要的就是关注。反正我是不会加入的，何璐，随你的便。何璐，你听我说嘛。云姐啊，你是乖乖女，我知道，我不强迫你，联盟不会强迫任何人的。但是咱俩以后呢，还是别来往了，各走各的路，就此有劲。你要跟我有劲？怎么了，云姐，不行吗？咱俩那么要好，你说过的，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何璐。李云阶，现在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加入我的联盟，要么跟我有劲。就非得这样吗？朋友之间有不同的观点和想法，不是很正常吗？李云阶，对我来说，我的朋友必须得跟我想法一致。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走。何璐，不送，不用送。 李云阶又生气又失望地从废弃工厂出来，他想叫个网约车，这边却连 4G 信号都没有。刘思明接到了李云阶的电话，他是飞奔着跑下楼去打车的。找到李云阶时，李云阶正蹲在路边哭呢。天色已晚，好在这条路虽然偏僻，但两边立着灯，不然李云阶遇到了坏人都不知该往哪儿跑。 刘思明，你怎么来了？ 看到刘思明，李云阶哭得更伤心了。刘思明看到李云阶这样，比以往还要难过。云姐，没事没事啊，别怕了，我来了，我们这就回去啊。刘思明向李云阶伸出了他宽大的手掌。走，云姐，回去吧。哎，你看，车就在那边等着我们俩呢啊。 李云阶睁着泪眼看着那只大手，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将自己的小手放了上去。 这是刘思明第一次牵李云阶的手。如果小学时期的打打闹闹不算的话，直到了上了出租车，李云阶脸一红才将自己的手拿了回去。 那个 你先说。 李云阶看着黑乎乎的车窗外， 何璐是不是疯了？ 我听说过这个联盟，咱们学校有不少人加入呢，只是没想到何璐是盟主，他还真敢。 他 他有什么不敢的？给他个梯子，他都敢上天。 那现在怎么办啊？要不要告诉薛老师啊？ 我 李云杰犹豫了。 我要是告诉薛老师，不就变成叛徒了吗？ 嗯，也是。你别为他的事犯愁了，这马上就要中考了，他是无所谓，反正就要出国了，你不一样。 哎呀，我知道了，考试考试考试，你怎么比我妈还烦？ 哦，对不起啊。 不是，你跟我说对不起干嘛？ 还不是因为我让你感到烦了吗？ 别说话了，越说越烦吗？ 刘思明努力点头，手指在嘴边做了个拉拉链的动作。 李云杰回到家，家里正大乱，老爸居然喝醉了。 老爸会喝点酒，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克制的人，李云杰几乎从没有看到他喝醉过。姑姑一边碎碎念，一边拖着地，客厅里烦着一股子特别难闻的气味。不用说，老爸肯定是刚吐过。 老妈呢，正给老爸灌着醒酒汤，一边问着姑姑： 这醒酒汤管用吗？姐，要不要去医院呢？ 哼，怎么不管用？我爸的方子就没有不管用的。 哎呀，云杰回来了。 许梦安终于发现了惊慌失措的李云杰。 哦，我跟何露吃饭去了。 我知道啊。 妈，我爸干嘛了吗？这是喝酒了吗？ 没等老妈发话，姑姑便冷哼一声： 哼，说是实验室搞起来了，同事聚餐，庆功宴嘛。哎，云杰，别站在这儿，回屋去。 好，姑姑。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 云杰啊，你去开下门。 在门边的可视电话里，李云杰看到了小姨。 妈，小姨来了。 哎呦，可真够添乱的，早不来晚不来的，现在来。 那我到底开不开门吗？ 人都在楼下了，能不让小姨上来吗？开吧。 许梦安知道妹妹上门一定是有事的，他们俩中午还在一起吃饭来着，他这会儿来肯定不是路过聊聊天看看姐姐之类的，况且妹妹来之前连电话都没打过，以往这种情况下一准儿就是他跟老贾吵架了过来诉苦的。许梦欣一进门就捂起了鼻子。 哎呦，我的天哪。 李静在一旁毫不客气地说： 哎呦，欣欣啊，你来得正好，来来来，搭把手啊，咱俩把李林啊弄屋里去啊。 许梦欣只得依言，细心的许梦安早就发现了妹妹的眼圈泛着红，怕是刚哭过。今天许梦欣下班回小院时，在巷子口遇到了鬼鬼祟祟的老贾，他身边还跟着几个男人。许梦欣是揪着老贾的耳朵才问出来，原来他在外面借了高利贷，那几个男人是来讨债的。 他前几天还拿了钱给我，让我把熊熊的兴趣班给报了，剩下的钱把兰香这个月的工资给发了。我还纳闷呢，他的网店一直做得半死不活，只见他往里砸钱，还没见他赚钱。哎呀，烦死了。 看得出来许梦欣在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许梦安问道： 借了多少？ 许梦欣伸出了五个手指头。 五万？你也太看不上老贾了，要是五万我也不会这样，他这连本带利得还50万。 借来的钱都去哪儿了呢？ 姐，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才是最让我心疼的，寒心的。 那李静听到了这些话，不禁插嘴道： 哎呀，别是拿去赌了吧？ 不是赌，但是也跟赌差不多了，是被朋友给骗走了。 李静在一旁嘀咕着： 哎呦，老贾可是精明的人，怎么可能？ 你要说这事儿啊，发生在李林身上，发生在欧阳身上，我还信。但老贾他是个生意人呐，哎，你说这， 如今他是小生意看不上，给人打工也不愿意。是啊，以前经手的都算是大买卖了，不但这样，我现在的工作他也是瞧不上眼的。他一心想找个机会翻盘，这回是急了，慌不择路才上了当的。 许梦欣叹息着，许梦安向来是奔着解决问题而去的，就问道： 那个朋友人在哪儿？先揪出他来再说呀。 早跑没影儿了，钱嘛是老贾的名义去借的，生意却是那个人去谈，说是眼看着就要来一批大货了，倒手就能赚翻倍，拿着钱去提货了。提的哪门子货呀，已经联系不上他了，那家伙无父无母也没成家，居无定所的，连找都没地方去。 李静插嘴说： 报警。对，先报警啊。 已经报警了，就是。 许梦欣看起来有些支支吾吾，许梦安却了然了。 高利贷逼着还钱，这事儿比较麻烦对吧？ 嗯，我和老贾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那些讨债的来骚扰老人和孩子，要是爸妈知道这些一定会急坏的。 欣欣啊，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但今天我可没现钱，家里的钱都放在理财里。 大姐，我又不是来借钱的，不是的。 许梦欣一边说着，一边有些不安地瞥了李静一眼。李静拍拍脑袋： 哦，冰箱里还有水果的，光顾着说话，忘记拿给欣欣吃了，我这就去拿啊。 等李静去了厨房，许梦欣才说： 这不是小数，况且之前姐夫已经借给老贾十万了，这回要是再借，就算你同意，这姐夫能同意吗？ 哎，欣欣，等会儿你刚说什么？ 啊，我怕姐夫不同意吗？ 不是，欣欣是上一句。 我刚才说，姐夫借给老贾，借给老贾十万，我不该提这件事的，完蛋了，我算是把姐夫给卖了。 你姐夫居然有私房钱？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姐。 他从没告诉过我。 姐，他让老贾瞒着我们来着，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老贾顺嘴交代出来的。姐。 许梦欣都快走了，李静才端着水果出来。 欣欣啊，别想太多，车到山前必有路，先把自己身体顾好，这样姐给你弄点养生的食材。 李静这么絮叨着，许梦欣忙说： 那个姐，我先走了啊。 等许梦欣走了，李静才对许梦安说道： 梦安呐，按说这事儿不归我管，我还不了解你吗？姐有什么说吧。你倒是阔气，五十万说借就借。可是姐，那要是遇到这事儿的是李林，你能不帮吗？帮是肯定要帮的，但是有些话得先说清楚。你们家都是老老实实上班的工薪阶层，五十万呐，可不是小数目。 许梦安没有说话，李静挨着他坐下来。 梦安呐，钱可以借，也应该借，但是贾浩文必须给你打借条，没有借条，他就没有压力。我的意思你明白吧？别最后你这个好人还变恶人了。你们家的情况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这笔钱呢，很快就要派上用场的。姐，我听明白了，我会让老贾打借条的。明白的，明白的，我看你什么都不明白。这样啊，我先给你转30万。 姐，你这是？ 孟安呐，我和你姐夫啊，没什么花销的，华华都上大学了。我有钱， 我知道你不缺钱，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就这么定了。 等你肚子里这个出来，花钱的地方多了。还有啊，男人手里藏着点私房钱什么的，太正常不过了，你就睁只眼闭只眼得了。再说的，丽玲也没乱花钱，不也是都借给老贾了吗？嗯，另外啊，丽玲她今天喝多了，是高兴来着，顺便呢数了两句就行了，别揪着不放啊。啊， 姐，你可真行，我还真以为你现在偏心眼我呢。说来说去啊，还是偏心你弟弟嘛。 那没办法，孟安，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嘛。 李林酒醒后发现自己在书房，已经记不得自己喝了多少酒了，只记得自己差点就跳上了餐桌，要给大家献舞一支。最后是梅一朵拉住他，梅一朵说，别跳桌子了，咱俩来一曲吧。好吗？李林痛快地跟梅一朵跳了起来。哎呀，我一定是疯了吧。此时此刻，李林不断地拍打着自己的脑袋，酒后失态，酒后失态呀。没错，李林是真的记不清到底喝了多少酒了，但他仍然清晰地记着梅一朵的香水味儿。 许梦安不知什么时候就站到了李林的面前。醒了？ 我没事，我还好。 你是没事，你把姐和我累得够呛，特别是姐，客厅的地板至少清理了五遍，现在客厅里还有味儿呢。 哎呀，你说他们非要敬我酒，一杯又一杯的，我这 能站起来了吗？ 啊，能啊。李林掀开被子站起身来。 许梦安伸手捂住鼻子，哎呦，身上的酒味还是那么重，赶紧去洗澡，洗完了我有事跟你商量。 哎，我这就去。 许梦安没有责难，这对李林来说简直是如蒙大赦。 许家小院内，老贾一边抱着小西瓜，一边教熊熊打游戏。见许梦欣走进了门，老贾一拍熊熊的屁股，都几点了啊？ 中青旅游由2019年春节北非包机带您海外过大年，领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浓郁地中海风情，蓝白小镇尽享私密时光，饱览世界文化遗产古都，瞭望蓝色大西洋，穿越撒哈拉沙漠，感受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入住五星酒店，遍尝北非地道美食，还等什么？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游网3w.aoyou.com。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国博西在南，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 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夜，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小西瓜白白胖胖的，两只小手正玩着许梦欣的长发，嘴里咿咿呀呀说个不停，说着说着自己还笑了起来。许梦欣这段时间可谓身心疲惫，可是每次看到软萌可爱的一对儿女，她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许梦欣抚摸着女儿的小胖手说， 老贾，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总不能一直到处借钱吧。 是，我那个网店还在。哎呀，我刚才想了一下，还是得有档口。不行，我们就先去搞个档口。不过现在的租金比较高，眼下我的情况怕是……但是我一哥们儿，刘总，你还记得吧？他建议呢，我做加工厂，他愿意帮我。啊，当然，我以前也没少帮他。 老贾呀。什么哥们儿，什么朋友，你还不明白吗？那些都是酒肉朋友，你不能再眼高手低了。什么看档口啊，什么做加工厂，趁早打消这些念头吧。当时就应该听大姐的，先老老实实找个公司上班，走一步算一步，至少踏实，至少不会上当受骗呢。 哎呀，我是真的不知道他会骗我呀。这小子，我要是能找着他，我一定剥了他的皮。 我说老贾，你再这么下去，你自己不说，我就得先蜕一层皮。连我都能低眉顺目的去给人家推销化妆品，有时候还得受气，你怎么就不能上班去了啊？ 说着说着，许梦欣的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老贾连忙哄道，哎呀，欣欣，正当着孩子面呢，别哭嘛啊。 你妈回老家之前怎么交代你的？踏踏实实重新开始，只要人好好的，钱还会有的。你全都忘了吗？你、 哎、我没忘，没忘啊，我哪儿敢忘啊。只是吧，看着你每天那么辛苦，我心里头跟针扎似的。欣欣，我娶你是要让你享福的，到头来这个家里最受累的人却是你。我就想着一定要快点赚钱，越快越好，还债买房，把两个孩子养大，尽量不让你们受委屈。 唉，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老贾， 欣欣，我一时失心疯了啊，我一时糊涂了， 就别生气了，我明天就去找工作，只要人家肯收我，什么工作我都干。 老贾给许梦欣擦着眼泪，那小西瓜也学着爸爸伸出小胖手摸着妈妈的脸。许梦欣狠狠拍了小老贾的手，转而亲了亲女儿的脸蛋说， 也没让你什么工作都做，总得是适合你的，有发展前景的吧。 是是是是，反正这回我全听你的啊。 李林洗了澡，仔仔细细刷过牙，漱过口，确定自己身上没什么酒味了，才巴巴地端着李静早就准备好的燕窝送进去给许梦安。李林说， 啊，姐说你快生了，要多补补。 补倒是不用，你别气我就行。 哎呀，这醉酒在我是偶尔的事件嘛。 坐下吧，有事跟你商量。 别啊，家里什么事儿你做主就行啊，不用跟我商量。 你借了10万给老贾是吗？ 老贾这人不行啊，嘴不严啊。 你这人倒是可以啊。 我总共就藏了这么点钱，全给他了。 老贾出了点事儿，借了高利贷，讨债的直接上门了。欣欣刚才来过，我答应他了，借他50万。一笔理财前几天刚到期，本想放着用的，毕竟要生孩子了，方方面面哪里都需要花钱，但是欣欣的事我也不能不管。 我没意见。 真没意见还是假没意见？ 我要是有意见说了也没用啊，不如不说。 那就别说了。 李林这才挨着许梦安坐下，说道， 哎呀，我们都不帮欣欣，还有谁能帮啊，是吧？总不能让他哭着闹着去找爸妈吧。按说你们各自都成了家，好些个事啊，我们即便帮也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来。你的做法我未必能理解，但是我呢，我只能无条件支持。 你这话倒是实在的。 我什么时候不实在了呀？ 我说李林啊，晚上这顿酒，梅一朵没少怪你吧？ 哎呀，都是同事嘛，实验室他也有份儿，肯定在的。 答非所问。 你这么问也是多余。 可是我什么都不问，好像也不对吧？ 行，那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保证有问必答。 许梦安掐了李林的胳膊一把，我没那心情。 李林抓过了妻子的手，不过有件事啊，还真得跟你商量。我下个月可能要出差，临时决定的，也不只有我，还有梅一朵，还有院长，我们三个人都去。我本来想推的，你的预产期就在下个月，是吧？ 你这么说就是推不掉呗。 出差是中旬，预产期是在下旬，总没那么凑巧吧，是吧？ 那可说不准。 行，回头我跟院长说说，我不去了。 算了吧，你都这么说了，想来这事儿对你挺重要的，该去就去。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 我就知道什么当个好爸爸之类的话，你都是哄着我玩的。 妻子这么一说，李林想起那个妻子险些小产的夜晚。在病房里，李林曾劝妻子努力保住孩子。李林当时说，要是你肚子里这个能保住，也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再当一回爸爸，当一回会照顾人的那种爸爸。李林郑重地说道。孟安，我不去了，明天我就跟院长说，哪儿也不去。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还差不多。 这天晚上， 老贾思来想去，不管自己以前的脸有多大有多重，眼下家里的情况就摆在跟前，脸是必须得放下来。要是他再这么混着，想着干一票大的，别说妻子了，就是妻子的娘家人都会被他给拖下水。 之前许梦安给介绍过一家公司的，那公司是老贾之前的员工开的，员工姓王，从老贾这边出去后自立门户，明里暗里没少抢老贾的客户。这风水轮流转嘛，就这么个人，老贾现在要去给他打工了。 既然这张脸已经无甚重要了，老贾决定先去姓王的那边看看。第二天上午，老贾出了门，直奔人家的公司去了。没想到一到公司楼下，就看到了于海。老贾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于总好。”那于海晃着车钥匙，笑着说：“哎呦，贾总，嘿，别别别，叫我老贾吧。我现在啊什么都不是了。”哎呀，我说，我刚还跟王总提起你呢，他这边求才若渴啊，听说你不愿意来，他还惋惜了好一阵呢。我说，于总，本来呢，确实是不想来的。怎么，这回考虑清楚了？算是吧。 看到于海，老贾算是明白许梦安口中的那个朋友就是他了。原来这个工作竟是于海帮忙找的，老贾连忙说：“ 哎呦，谢谢你啊，于总，让你费心了。哎，别这么客气嘛，啊，好好干啊，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过去就好了。嘿，是是是，对了。”老贾，你大姐快生了吧？啊，是，预产期下个月。哎呀，你说哈，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都这个岁数了，说生就生啊。老贾听了这话，也不知说什么好，只能说，也不算晚。我说老贾，要她就是个家庭主妇，怎么生都没事儿啊。现在啊，我们蓝海这边正缺人呢，他倒是好。于总，蓝海啊，你还不知道啊，我收购新苗了。 对于这个新闻，老贾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吧，于海年轻时是一直追求大姐，老贾却是知道的，许梦欣没跟自己少说。 哎呦，那什么，恭喜了啊，于总，恭喜恭喜。哎，别于总于总的了，我比你大几岁啊，你就叫我于哥就行。这么着，你也别上去了，我现在给王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楼来，我组个局，咱们一起吃个饭啊，饭桌上就把你的事儿给谈了。这个，哎呀，行了，我跟许梦安多少年的朋友了，他妹夫就是我妹夫，都是自己人嘛，啊。 于海还真是不客气，老贾还能说什么，只好点头道谢。王总倒是很快下楼了，看到老贾难免有些压抑。 于海笑着说道：“哎呀，这说曹操曹操到啊。刚咱俩还在念叨他，这我一出电梯就看见他了。” 看到王总，老贾尴尬干笑着说：“ 嘿，王总，我……” 姓王的还真是发达了，整个人胖了一大圈，眯眯眼笑着握住了老贾的手。“ 哎呦，你还是叫我小王吧。哎呦，小王啊，小王，听着自然。那可不行不行，你现在，我现在，是吧？你看我现在， 不是，贾总，啊不，啊，我呀，还跟以前一样， 叫你贾哥啊。贾哥，你要这么说，咱俩可没法往下谈了。 怎么的？ 什么你现在啊，什么又我现在啊，咱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啊，这多俗啊。 是是是，是有点俗哈。 别的不说了，我以前怎么给你干的，你现在就怎么给我干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做人就是做个心态，对不对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老贾面上若无其事，其实他心里已经跟开了水一样在扑腾。 是是是是是。于海这时候说道， 那什么都别站着了啊，找个地方吃饭去，边吃边聊啊。 王总一个劲儿的说个没完。 哎呀，还是不一样啊啊。我以前到贾哥那边找工作，好家伙，好几轮的面试啊，差点没把我给吓回老家。可是你看咱贾哥啊，有于哥这么好的朋友，什么都给他搞定了。哎呀， 于海看着老贾的脸是红一阵白一阵的，连忙拍了拍王总的肩膀说， 哎呀，行了，你呀就少说两句吧啊。 这许梦欣有个小账本，上面零零散散记着各种收支，再往后翻，赫然是他们给大姐打的借条，旧债未还，又添新债。这一家子啊，老的是不用许梦欣管，只有老的贴补他的，可是小的呢，熊熊下个学期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儿，小西瓜的开销也不小。许梦欣指指账本上买烟的一项，对老贾说，老贾，我说你把烟给戒了吧。 老贾正窝在床上对着笔记本电脑改方案呢，本来就一个头两个大了，听了这话自然是满脸的不乐意，这连烟都不让我抽了。 老贾，我以前是一天一张面膜，现在是一个星期一张，还是平价的那种，我都能戒面膜，你怎么就不能戒烟呢？ 你那个不是必需品，再说了，你天生丽质，用不上那玩意儿。 难道烟是必需品？ 你看啊，我刚上班，工作压力大吧？啊，姓王那小子，哎，不得了啊，翻身农奴把歌唱啊，整天欺负我啊。昨天那个酒局，一个劲儿把我往前推，好像把我喝死了他才会高兴呢。啊，还有销售部那几个年轻的啊，面上贾总贾总，领导领导的，这么叫着我啊，一个个很是看不上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懂。那就这份方案就是他们弄的，交上来我这一看，这不是在糊弄我吗？哎呀，我去，我还得自己改。 我说老贾，絮絮叨叨的没完了，我就是让你少抽点烟，你话怎么还挺多的？ 少抽点我同意，让我戒烟，下辈子再说吧。 许梦欣无可奈何地合上了账本。 老贾，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呀，你先把电脑给关了吧。 哎，老贾只能听妻子的，合上笔记本电脑，端正地坐好。怎么，老婆大人又有什么新指示啊？ 你听说过代购吗？ 啊，知道啊。要买什么呀？ 不是买东西，我是想，我现在这个工作吧，满打满算一年也就这么点钱，奖金再多也发不了财，我正发愁呢。今天听阿妹提了一句，说代购这一行不错，原先有个同事就是辞职去做了代购，生意很好的，一年几十万没跑。 行，听明白了，你想辞职去做代购。 聪明。 欣欣啊，代购可是比导购辛苦啊，你得先搞清楚几件事情。首先你得先有顾客，有稳定客源，人家得信任你。再一个，代购可是三天两头得往国外跑，咱女儿还小，你整天不着家，这合适吗？ 我知道不合适。 他既然你知道不合适，这个话题啊到此为止，我得改方案了。 哎，你。 许梦欣脸一沉，扭头就走。 不是老贾没有耐心，是他实在没时间陪妻子闲聊了，手里的方案明天就得交。王总憋着坏呢，想看他的笑话。案头工作并不是他的强项，确实嘛，档口小工出身的老贾肚子里墨水确实不多。这些年老贾虽然在努力提升自己，通过自考拿到了本科文凭，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培训，诸如 EMBA 之类的，那个圈子里大家都这样嘛，仅仅有钱是不够的，还得学着当个儒商。但是吧，老贾的基础确实有点差。还没落魄之前，他的工作内容可以简单概括成两个字，吹牛。跟投资人吹牛聊未来，跟合作伙伴吹牛聊共赢，跟员工吹牛聊理想，这都是嘴皮子功夫。如今让他正儿八经的从销售开始干，吹牛可没用，要的是业绩。 表面上看，王总还真的没亏待老贾，销售部总监带着头衔空降到公司的。可没过两天，公司上下都知道了，这位贾总监原来是王总的老板。老贾就成了王总举着的一块牌子，上书四个大字，逆天改命。是吧，前老板变身打工小弟，小弟逆袭成了老板，可不就是小弟的逆天改命吗？老贾很气，但是老贾很缺钱。最近妻子有很多类似刚才那样天马行空的想法，当代购还算是实在的了，他甚至想过要做什么美妆博主。老贾笑了，说你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谁要看你教化妆呢？取笑完了，他又略微的感到一丝悲凉，妻子这样还不就是因为缺钱吗？每思及此，老贾在公司里受的各种委屈便也都忍了。那姓王的当众揶揄老贾，提起当年老贾是如何趾高气昂时，老贾竟然也能跟着说笑了，说的笑的那都仿佛不是自己的事儿。 老贾苦啊，这苦涩的滋味比早年在档口扛包打杂还要难以下咽。老丈人说，人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概其就是这样吧。 许梦欣气哼哼地来到客厅，只见许母和兰香正摆弄着一些小衣服。 哎呦，刚要跟你商量呢，这些衣服都是小西瓜的，我们俩给洗干净了，想着小葡萄可以穿。 妈， 许梦欣挨着许母坐下， 大姐不一定会要这些。 一旁的兰香接嘴说， 穿过洗过的才软呢，穿着呀对小孩子好好的。 行行行，你们看着办吧。哟，大姐的预产期就是这两天了吧？ 哎，我让她呀早点去医院住着，她偏不。你说你大姐呀还当自己二十来岁呢，早些年她这个年纪的都好当奶奶了。 妈，哪有你这么说自己女儿的，不是她不想住院，是医院床位紧张，她这不是好好的吗？医院现在能收她？ 哎，对了，大姐说她不进月子中心了。 啊，云街快考试了，大姐说怕住月子中心冷落了云街，已经联系好月嫂了，就在家里坐月子，有云街姑姑，有月嫂，妈你就别操心这事儿了。 还不是因为你爸，但凡你爸身体好点啊，我也应该过去照顾大姐的。 行了妈，我爸现在挺好的，你没法过去照顾大姐是因为你得帮我照顾两个孩子。妈，这么想想咱确实是挺对不住大姐的哈。 哎呦，一家人的哪有什么对不住对得住的呢。 一旁的兰香